那一句无意间的感慨立时就浮上了脑海，顿时觉得朱小平要糟糕。朱小平当然并不这么以为，他的风客当然是安然退到了斗破山河的冲击范围外，此时补充被秒召唤兽，调兵布阵，已准备立即对韩嫣柔发起围攻了。死亡骑士之前主防扛了一记豪龙破军，眼下却又当起了先锋官，斗破山河余威尚在，他却已经踏进了攻击圈。但是韩嫣柔却是比他还要急切，也同样没等斗破山河的效果全消，角色已经飞身而起，一步窜出，直朝风客这边逼来。哎，可惜啊，朱小平叹息了一下。韩嫣柔的身后，魔界之花骤然抽掷的藤蔓卷一个空，死亡骑士攻击其实只是幌子，只是想掩护魔界之花完成偷袭，直接将韩嫣柔卷走的。朱小平也不知是唐柔注意到了，还是他的急性子歪打正着救了他，总之此时他安然避过了这一击。如此看来，被逼近的风客似乎更危险来着，召唤师那近身战的能力可是一等一的弱。不过朱小平还是不慌不忙，风客魔杖一抖，瞬间风客身影消失，死亡骑士那高大的身躯猛然就出现在了韩嫣柔面前，手中那极长的战矛已经朝着韩嫣柔扫了过来。交替，瞬间交换和召唤兽位置的技能，朱小平借此将风客转移，并将死亡骑士一步到位地挪到了韩嫣柔面前，直接继续攻击，时机把握得不可谓不精妙。唐柔却继续了他的悍勇，目标风客不见了，死亡骑士冲到了自己面前，怎么办？还是一样打。闪身避过死亡骑士这一击，视角一扫，众召唤兽都围了上来。韩嫣柔抡臂一挥，火舞流言足足甩出了一道270度的大弧，阻住了所有召唤兽的来势，跟着一个后跳，战矛抖出，百龙流星打，一个操作性的技能打出，瞬间矛影连连，一时间谁也看不清到底打出了多少技，这技能是在系统辅助下有大加速的。矛影闪出一个扇形，那试图上前的召唤兽面面俱到的被点到，不断的命中，火舞流言的流言效果竟被接连触发了三次，火线穿越其中，命薄的召唤兽当场就被割杀。能继续强硬向前的还是死亡骑士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特点，死亡骑士才会被召唤师们所青睐，以至于成为了一个流派。但是死亡骑士固然有这样的优点，但是同样也有着迟钝缓慢的缺陷。韩嫣柔击退了其他召唤兽，后跳却也和死亡骑士有了距离，转身再走，死亡骑士战矛挥出，却只能是打了个空。而灵猫又在此时突然不知从哪里飞身出来扑咬，结果这次韩嫣柔拍出了一掌落花掌，一边加速了自己的移动，一边用落花掌那不大的范围攻击将灵猫直接给崩飞了。再然后，朱小平赫然发现他计算中的包围完全没有形成，直接就被韩嫣柔给击退了，而现在召唤师风客那样清晰地暴露在了韩嫣柔的面前，似乎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火属性炫纹的灼热了。朱小平顿时有点慌了，召唤师没有召唤兽的保护，那战斗力不是一般的渣，而交替刚刚用过还在冷却，临时召唤召唤兽出来，那够时间吟唱吗？但风客的身形却偏偏在这一刻消失了，瞬间移动，风客的武器上赫然打了同职业系的元素法师的瞬间移动。对于召唤师来说，有这样的一个技能，生存能力大大提高。就像现在刚刚还完全暴露在韩嫣柔面前的风客，瞬间就已经又到了他那些可爱的召唤兽的身后。朱小平得意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笑出来，就见韩嫣柔已经转身 没有丝毫迟疑的战矛甩出，一道化身为龙的斗气瞬间朝着他和他的召唤兽飞扑过来。伏龙翔天，待抓取效果的伏龙翔天攻击目标也不限定是一个伏龙翔天，这一甩出瞬间脊椎韩燕柔身后的召唤兽不知多少被穿了葫芦，包括那个强硬的死亡骑士也无法抗衡伏龙翔天的抓取推动，所有的召唤兽被推到了一起。这还没有完，龙形斗气还在咆哮着向前，风客赫然也在其攻击距离之内。朱孝平只顾着手忙脚乱地操作召唤兽们躲闪了，竟然忽视了自己也在这一击的距离内。等龙头闪到自己面前时，慌忙后跳，却已来不及。韩燕柔最后身形的舒展，将这一技能的攻击距离释放到了极致，风客终被龙头叼住，和他的召唤兽们一起接受了伏龙翔天接下来的魔法爆破。斗气夹裹着风客和他的召唤兽们，弥漫消散。这一击之后，终于再没有什么召唤兽留存在场了，哪怕是死亡骑士，在硬顶豪龙破军之后又接连硬吃多个伤害的情况下，也吃不下这大招的爆发了。原本喧闹的召唤阵容瞬间冷清下来，不远处的魔界之花却还是好端端的，花叶一张一合地吞吐着，但是从来不会是召唤兽阵容核心的它，在其他召唤兽都消亡的情况下作用顿时大减。韩燕柔连头都没朝他那转一下，几步上前就已经冲到了刚刚从地上翻身而起的风客。这一次他彻底没有保护了，这一次他也再没有什么技能可施展了。朱孝平一阵恍惚，他忽然有点回不过劲儿来，刚刚到底都是发生了什么？自己的召唤阵容顷刻间被打爆了，再招对手已经近身，哪里还会给他这样的机会？朱孝平落败。